第58天，天主必秉公行审。达味经师交与乐官，教记莫要毁坏。判官们，你们是否真正出言公平？世人们，你们是否照理审断案情？可惜你们一心只想为非作恶，在地上你们的双手只行宰割。作恶者一离母胎，即背离正路；说谎者一出母腹，即走入歧途。他们满怀的毒素有如蛇毒，他们又像塞住耳朵的聋妇，不听巫师的声音，不随灵妙的妖术。天主，求你把他们口中的牙齿捣烂；上主，求你把少壮狮子的牙床打断。愿他们有如奔湍的急水流去，愿他们有如被踏的青草枯萎，愿他们有如蜗牛爬过融化消失，又如流产的胎儿不得亲见天日。他们的锅在未掘到金火以前，愿狂怒的烈风将他们全吹散。一人看见大仇已报时，必然喜乐，他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自己的脚。如此，众人都说，一人果然获得了好的报酬，世上确有执行审判的天主。